第七篇黎阳 第39则，人有礼则安，无礼则危。义解：礼是用来制定人与人互动关系的规范。礼不仅是狭义的有礼貌，而是在实际生活当中要适度地节制自己不当的行为。因此，只要我们遵守各种礼仪规范、风俗习惯、法令规章，处处尊重别人，则必然受人欢迎，与人和睦，平安相处。反之，不能遵守各种礼仪规范，则处处会有障碍，就容易发生危险与争端。故事：礼尚往来。在某个乡下的一条街，两边各开着一间杂货店，因为性质接近，因此竞争非常激烈，所以彼此仇恨好深，彼此不相往来。后来其中一家的老板成了佛教徒，他去问法师话：疾道障碍是学佛的大忌，我依家仍然会疾到对面的老板，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才能够消除这种道义呢？法师话： 当有顾客去你店里面来买东西，假如你店里面没有，那你就叫这位客人去对面店里面买，这样一来慢慢就会好的了。 那个老板听了之后点点头，隔日就照着去做。过了没几耐，对面店的老板遇到自己店里面没有的货品，亦都将顾客介绍到他的店里面来。从此两家杂货店的老板就言归于好了。由这个故事使我们了解到《礼记》所讲“礼尚往来，往而不来，非礼也；来而不往，亦非礼也。人有礼则安，无礼则危。故曰：礼者不可不学也。只要我们托开心量，事事为人着想，并且礼尚往来，于回礼的时候不忘多加一些，则处处必能常遇贵人，逢凶化吉也。实例：请勿大声喧哗。我们如果到欧美地区旅游时，一遇到大声喧哗、招摇过街的旅行队伍，回头一看，十之八九往往是华人的旅游团。因此在法国圣母院就以中文告示牌写住：请勿大声喧哗。真是令我们惭愧不已。在在都表示我们缺乏教养的表现，实在应该依照日常的生活规范和礼仪来培养自己高贵的气质，自然能够受到别人的欢迎，进而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。引申：礼节与教养。目前西式教育盛行，好多人对长辈、师长以及父母都直呼其名，这个是儒家礼节所避讳的。礼节能够区别尊卑亲疏，使人更注意细微的言行以及内心的感受， 更可以让人民的教化深入人心，提高人性中良好的德能。礼讲究的是自卑而尊人，从小储养成谦卑的心理，才能克制浮动的情绪和滔滔私欲。因此吾人若果有礼节，言语举止应对得宜，方能显示自己是有教养的人。因此我们不要嫌礼太麻烦，觉得做起来别扭，就一味舍弃反对。因为人心本来就是复杂多变，必得以细利的礼节来调理身心，处处为人着想，才能够养成雍容大方、安详的气度和教养。